总是唱到一半，一半你的真心是否只能分给我一半？枉我把你当作世上最亲的人，你是最多情的人，不问不说不认，关上我的心门，你在门外哭得我心疼。最多情的人，说情说爱说恨，爱的心会一冷，一颗真心半个吻。说爱说恨，爱的心会一冷，一颗真心半个吻。